又可以做做血管操，让皮肤变得更加的有弹性。 没错。 然后呢，你也可以太热的你就去这泡下冷水。 没错，这项目特别多。 对，其实利川这个地方好像自古以来就是以温泉而闻名啊，有很多的温泉。那刚提到这个温泉的乐园呢，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利用这个温泉啊，来进行一些比如说按摩， 对， 或者 治疗啊， 指压这样的一些理疗，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bad pool 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没错， 这是真的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地方。 对，那先介绍一下啊，利川这个地区是从朝鲜世宗时期开始就有温泉水冒出来的一些地方哈。那特别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水是富含很多的钠成分，就是、对钠嘛，对治疗各种皮肤疾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同时呢，还能有效的预防一些神经痛啊，还有助于皮肤美容。对，那这个利川的温泉的地区呢，是有很多的室内和室外的一些温泉区的，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温泉池。那在这里使用的水100%都是天然的温泉水。 不是这个富含钠的话就往里面加了很多盐啊。 当然不是了，对那会出事儿了哈。那温度，水的温度也是非常恒温的，是在38到40度的左右，就是适合对泡温泉的。而且这里特别是有一个泳池叫 Body Pool， 刚才也介绍过哈。Body Pool 的这个区域呢，这里的水流压力非常大，所以具有按摩，自然按摩的效果。对，到这个区域的会发现很多人就是背靠着那个 Body Pool 去享受这个按摩。 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韩国是一个这个洗浴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家去到这个韩国的洗浴中心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它这个池有好多种。然后也有像刚这种有水流冲出来的。 对 啊，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大叔更多一些吧，他只要霸占这个地方了他就不离开了， 不走了。对、特别舒服。 对，女孩子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疼吧。 对 但是大叔们非常喜欢。 对，大爱。 对啊，当然这个刚也提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对吧？你可以一边玩水一边来泡。 没错， 就这里有一些这个水上乐园也会有的一些，比如说像滑梯这样的冲浪这样的地方。 对 啊，那我们介绍几个吧。 好吧，那除了这些温泉还有一些泡温泉的地方之外呢，还有水上乐园的一些设施哈。有个叫 Dragon Slide 的一个设施。对，是从大概从7米高的地方就是滑下来。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滑下来。它是因为大家都是穿着薄薄的泳衣嘛，所以它在滑下来的时候那个刺激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然后还有一般的这个水上乐园都有的那个 water bucket， 就是从上面有一个大水桶，对，把一桶水就是 浇下来 的一个设施，特别好。 对，这个是消暑的利器。 对，你知道这一桶水大概有多重吗？ 多重？这个桶倒是挺大，估计怎么也得得挺多。 对，1吨左右。我看完这个数字我就吓一跳，我没觉得有一吨的水啊。 如果你要用几升几升这样的话，可能感觉不到这个它的这个量多。 对， 把它化成重量单位的话，真的是哇。 对，感觉就是一下子那感觉就来了，到底有多多？ 一吨水砸到自己的头上，会不会砸晕呢？ 是，就是因为对面积比较 对，它不是整个桶这个摔下来， 当然那就很危险了。 还是挺凉快的。 没错，那这里还是就是韩国国内规模比较算是最大的吧，户外儿童露天的浴场。因为这里365天都会有温水，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一些水上娱乐。 很好。 然后还有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的一些小吃区。那同时刚才也说了，韩国的那个洗浴文化非常发达 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温泉的温泉的水池，对，汤池。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哈，有一个是塞汤，塞汤就是米，塞是米的意思，就是米露，像米露的一个汤。然后还有马根里汤。马格里、 米酒吗？ 对，米酒汤，还有无油汤、牛奶。 这个好哎， 对，非常好。还有啤酒汤、还有蜂蜜汤，还有柚子汤，还有草莓汤，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汤。 这要提醒小朋友啊，不要喝、啊。 对，特别是那个牛奶汤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就感觉像是一桶牛奶。 一看就是女孩子啊。我倒是对这啤酒池子比较感兴趣， 啤酒和米酒等等， 真的是有啤酒成分 啊、 哦！ 是的，是的，对 。 那据研究是这些都是对皮肤健康是有帮助的嘛？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汤， 很好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Dr. Fish 啊，这个很有意思， 是什么呢？ 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变得更加健康的话，可以去这个 Dr. Fish 医生鱼的一个区域。那在温泉水中，它是一个在温泉水中栖息的一些鱼类。那温泉鱼疗、 温泉鱼疗是在医学界中唯一一个被赋予医生鱼称号的这个鱼种。有皮肤病的一些情况的话，可以把脚泡到里面，让这个 Dr. Fish 去给你治疗治疗。他会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角质啊什么的都给你对 哦，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足浴馆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小鱼。 没错，没错。对，可能稍稍会有一点，就是稍稍会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很痒。 痒，对，痒痛痒痛那种感觉。但是 你泡过吗？ 我没有没有，但这边是这么介绍的，我感觉挺有点害怕。 我泡过，所以我知道很痒 啊。是吗？女生会不会觉得有点痛啊？ 不会痛，就是很痒。而且你会有点害怕。 对，有点害怕。 因为本来他们在很自由的游泳，但你的脚一放进去，它就会 突然就冲过来了。天哪！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会 啊受不了哈。 但是他会把你的脚上的一些 角质， 对细微的这样的地方的一些脏东西都会给吃掉啊。 没错没错， 这鱼也是挺辛苦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地方了啊。 但是来到这里会要单付费的，但费用不是很多。对对对。 接下来呢，可能就是真正的要体验去单纯的泡温泉的一个地方了。 对，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丽岩温泉。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温泉，因为我家离这儿比较近，才20公里左右，开车大概20分钟吧，所以经常去。那它是位于京畿道华城的温泉，丽岩温泉。然后呢，在丽岩温泉还有一些专门的桑拿设施和洗浴设施是分开的。这里的所有的温泉水是从地下700米当中提取的温泉水。 地下温泉水应该是更加污染，更加的纯天然。 没错。还有这个露天的温泉，还有就是对炭火的那个桑拿室等等都有。 这个挺好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好像中国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这个炭火的呀，或者是松树的这种桑拿室。 对、 啊、 算是有特点的。 对。这里有个题外话，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什么找丽华来做我们的嘉宾吗？因为他们就是京畿道人。 市民是吧？ 对，经常开车，就经常开车到处去转这样的地方啊。 对， 非常资深的一位专家。那来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去换这个 桑拿服。对，没错。 对，这个大大的非常宽松，换完了以后就是进去蒸一蒸，这是第一步吧？ 没错，这是第一步。首先去他会给你专门的桑拿服，你换完之后呢，先去这个蒸一蒸。刚才也说过这个炭火的这个桑拿嘛，这里会就是弄出负离子的这个成分，它是会侵入到皮肤当中，然后它会帮助把我们皮肤上的一些重金属啊，还有一些废物啊，还有一些杂质，它会通过汗给它排出到体外，所以对于促进新陈代谢啊等等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助于健康的。 对，这个其实直译的话就叫汤，对吧？ 对， 可能在日本也见过这样的一个汉字，就是汤。但是它不是喝的，就是我们泡汤的时候，的确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对，对。 而且这里呢也分了几个不同的区域啊， 没错， 而且也可以有一些喝到传统饮食的地方，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这里有低温汤和超高温的汤。那可能超高温的这个汤可能是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他可能就是对热不是很不是很敏感的人可以进去泡一泡，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专门卖一些韩国特有的传统饮食的一些地方，像甜米露啊，还有一些烤的一些鸡蛋啊等等，在这里必吃的。 是的啊，甜米露一定要喝。 对， 因为这个好像是这种冰镇的甜米露呢，在泡汤或者是汗蒸的时候，哇，你蒸完了泡完了回来喝一口的话，哇， 对， 感觉整个人完成 在天堂嘛。 对，完成充电的感觉。 没错。 对啊，所以一定要去这里去感受一下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好像这里也可以做这个足疗。 对，足浴 是吧？ 足浴。对。那在桑拿房蒸完汗之后呢，可以在这个足浴的汤专门去泡泡脚，然后去消除疲劳。 是的。 那这里除了这个足浴汤之外呢，还有很多，就它这里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室内的这个浴场和室外的露天场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桑拿房，种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的。 所以泡完桑拿泡泡脚，然后吃个零食，然后再去浴场，对，去露天池泡一泡等等，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个您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做这项活动。因为大部分韩国朋友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去泡汤或者 是 汗蒸。里面也有一些休息的设施。 还有一个小提示，这里非常有名，是在韩国很多电台当中都有介绍的。然后也有很多明星从到访过这里。对，还有一些拍照留念的一些纪念。 搞不好会有一些这个节目组